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三伏苦暑天，嗓子晒冒烟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，脚上踏拉板，手里把小扇，就等老爷下了山，马溜出去找凉快。桐梓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，点上冰皮羊肉串，做点毛豆小凉菜，桌边开着花夹子，夏天自由大得乐趣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重说中间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谈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这屏风是古代人家里头啊一件重要的家具，一般是摆放在卧床的前头，要不然就是摆放在书房里头。屏风上一般都有精美的图案，既好看又实用。狄仁杰任蓬莱县令期间，就遇上了一起跟屏风有关的案子。据说这屏风上的图案预示了一桩谋杀亲妻的案件。掌柜的满脸是血跳河自杀，合伙人着急结账却被人敲诈，堂堂县令夫人被人弃尸荒野，一扇古怪的屏风暗示了杀人动机。有人为了金钱，有人为了名利，独眼龙穿针引线，狄仁杰乔装打扮破一案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屏风故事杀人案第一集。话说蓬莱县令狄仁杰这天下午带着随从乔泰来到了牟平县。到了县衙门口，狄仁杰从袖子里边掏出了一封早就准备好的密信递给下人。下人接过密信走到衙门口里头去报告老爷。这牟平县的县令名叫滕侃，刚刚上任没几年，可在整个登州是一个美名远扬的人物，做得一手好诗，又跟唯一的夫人百般恩爱，官场之人无不羡慕啊。且说这个时候，牟平县令滕侃正站在书房里发呆，突然他觉得头晕目眩，眼前一阵冒金星，整个书房顿时摇晃了起来。滕侃跌跌撞撞地走了几步，一屁股坐到了太师椅上，这眼睛紧盯着一扇朱漆屏风，他感觉到一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疼痛，胸口像是压着千斤的巨石。这滕侃赶紧转移视线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心想难道我真的疯了。一想到这个，滕侃的额头上就冒出了一层的虚汗。他拿起书案上的一本书，强迫自己看进去，不要胡思乱想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老管家拖着茶盘走了进来，老爷喝口茶吧。滕侃习惯性的想回答一声， 可是口干舌燥，一个字儿也说不出来。他双手颤颤巍巍地接过茶杯，一饮而尽。看他喝完茶，老管家双手奉上了密信。老爷，有位姓沈的先生送来一封密信，说是要见老爷，这时候正在大厅里候着呢。藤坎满腹狐疑地接过密信，只见信封上写着牧平县县令藤坎亲启，左下角盖着登州刺史府的大红印章。看到这枚印章，藤坎的脑子突然不晕了，看来今天这位客人不简单呢。信封上竟然盖着顶头上司的印章，照以往的经验来看，这种客人是不能怠慢的。他拿起剪刀剪开了信件，信纸是官府里通用的文件用纸，上头短短几行，简单明了，只说是蓬莱县令狄仁杰要去州府议事，经过牧平耽搁两天，希望县令为狄仁杰隐姓埋名，行个方便。信的下边盖着刺史大人的私人印章。藤坎看完信，把信纸慢慢的折起来，心里边犯嘀咕，这蓬莱县令恰恰在这个尴尬的时候来到我牧平县，又嘱咐说不要透露姓名，难道是有什么事儿不成吗？刺史大人处理公事总是神秘兮兮的，莫非说狄县令这回是微服私访，要瞒着我查点什么？藤坎一阵挠头，就在刚才他还头晕目眩，像是得了重病，可是如果推脱说自己病了不见这位狄大人，这也说不过去。藤坎示意管家把狄仁杰请到书房。藤坎整整身上的衣服，端坐在太师椅上。这间房屋窗户明亮，正中间墙上挂着一幅山水画，墙边一排四扇的朱漆屏风，右边书架子上边摆满了书籍，窗户外头一片的竹林，水流潺潺，环境非常清雅。藤坎坐在太师椅上，不知不觉又盯着屏风出神，忽然滋妞一声，门开了，老管家带着一位客人走了进来。管家递上一张大红名帖，这名帖呢，咱说过了，就是古人的名片。这名帖上写着两个大字沈墨，左下角注明身份，服务员商号牙快。什么叫牙快呢？说白了类似于今天的采购员，替掌柜的办点货物，签订买卖合约。藤坎抬眼望去，只见来者相貌轩昂，尤其是那一把漂亮的长胡子特别引人注目。藤坎赶紧站起身来，啊，沈先生，不知沈先生驾临舍下，有失远迎，快请坐。这位沈先生作揖还礼，管家端上茶，藤坎递了一个眼神，这管家告退了。管家前脚刚一走，藤坎就开口言道，狄大人，现在已经没有外人了，我就不用称呼您沈先生了吧。狄仁杰喝了一口茶，微微一笑，藤大人，今天之事还请您多多担待，不要声张啊。藤坎点点头，那是那是，狄大人您政绩卓著，破案如神，在官场上久负盛名了。说到这儿，藤坎又感觉到一阵的眩晕，他顿了顿，喝了一口茶，啊，只是您大人大量，恕我冒昧地问一句，刺史大人在信中让我严守大人您的性命，这回莫非您是特意来查办什么案子的？狄仁杰一听这话乐了，哈哈，藤大人呐，您可不要多心呐，刺史大人信中说的严重了，您也知道 我在蓬莱县公务缠身，直到今天才忙里偷闲，就想找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放放假。我听说这牟平风景优美，又有很多的名胜古迹，所以隐姓埋名来这儿也省了很多麻烦和应酬。 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 滕侃脸上露出了笑容，心里边直叫苦啊，心说你狄仁杰来游山玩水也不挑个时候，偏偏现在来，而且还拿刺史大人来压我，不就是招待一下吗？至于搞得这么神秘吗？狄仁杰看滕侃像是松了一口气，他站起身来，滕大人，您公事繁忙，我就不多耽搁了，还劳烦大人安排一个避人耳目的旅店，再指点几处名胜古迹呀。滕侃也跟着站起身来，啊，这个嘛，狄大人见谅，我就不亲自奉陪了，我安排您在飞鹤旅店住下，至于这名胜古迹嘛，我的潘师爷正好是一个向导，我领您去找他吧。说着滕侃就引着狄仁杰出去了。狄仁杰看滕侃走路一步三晃，神情恍惚，关切地问道，滕大人，您是不是有点不舒服？滕侃淡淡一笑，哈，没事儿，就是有点头晕，没准是早晨起得太猛了。两个人说着就走出了书房，老管家正在书房门口候着，看见老爷出来了，赶忙上前扯了扯滕侃的衣衫，小声禀报， 老爷，上房的丫头来报说太太这中午一直都不见起来。 滕侃狠狠地瞪了一眼老管家，老管家迟疑了一下，又鼓足了勇气， 太太的房门可是紧锁着呢。 滕侃不动声色，直勾勾地看着前方，过了半天才张嘴说话，行了，我知道了，我忘了告诉你们，太太午饭后就去乡下看她姐姐去了。老管家还在犹豫，好像有话要说。滕侃火了，你怎么还在这儿磨蹭啊，没看见我正陪着客人呢吗？一声呵斥，这老管家吓得哆哆嗦嗦， 啊，还有一事小人不敢不报，太太房里的大花瓶不知道让谁打碎了。 滕侃不耐烦地看看管家， 行了，这种小事以后再说。 说着带着狄仁杰就去找潘师爷了。潘师爷办公的地方就在后花园的一间屋子里，滕侃嘱咐潘师爷好好招待这位贵客沈先生，嘱咐完了自己就告辞了。这潘师爷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，书桌上堆着厚厚的一摞文件，手忙脚乱地收拾好东西，拉了一把太师椅让狄仁杰坐下，又叫下人端上茶水。狄仁杰看师爷心神不宁的，捋了捋胡子，潘师爷，是不是公堂之上遇到了什么疑难的案子呀？潘师爷一愣，摇摇头， 没什么， 衙门最近一直平安无事，沈先生您为何问这个呀？狄仁杰看看门口，哦，刚才我听滕老爷说话像是遇到了什么难事，所以就随便问问。潘师爷皱了皱眉头， 老爷的难事 啊，这个我不太清楚，要不就是那花瓶的事儿。不知道哪个笨手笨脚的丫鬟把太太房间里的花瓶打碎了，我家老爷十分珍爱这个花瓶啊，据说还是祖上传下来的宝贝呢，可是问谁也没人承认，老爷一定是为这事伤心的，我看他刚才脸色很不好。狄仁杰点点头，是啊，我也看他脸色苍白，你家老爷有什么疾病没有啊？潘师爷摇摇头， 没有， 我家老爷从来没说过身体不好，最近呢还挺有精神的，一个月之前他在后院摔了一跤，扭伤了脚踝，不过现在早就好了，要不然就是天太热他心里头烦得慌。 嗨，沈先生，咱说这个干什么呀？我还是给您介绍几个景点吧。潘师爷确实是一个好向导，他是土生土长的牟平人，对这一带的一草一木都了如指掌。狄仁杰发现这个人是个博览群书、很有教养的人。潘师爷介绍完，狄仁杰一抱拳，啊，潘师爷，我今天要去飞鹤旅店休息，我还有一个小伙计在衙门后边的茶馆里等着我呢。潘师爷闻听此言，就引着狄仁杰来到了后花园。后花园有一扇隐蔽的小门，从这儿走就省着绕衙门一圈了。狄仁杰跟着潘师爷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，这潘师爷脚有点跛，走起路来呢却很利索，绕了好一会儿终于出了小门。狄仁杰道谢之后朝着茶馆走去，乔泰正在茶馆里等着他。乔泰穿着一件褐色的长袍，头戴一顶缎子面的黑色圆帽，长得虎背熊腰，一张脸却干干净净，十分英俊。这个时候乔泰正在茶馆里看书呢，看见狄仁杰回来了，乔泰露出一丝喜色，老爷，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回来了。狄仁杰坐在乔泰身边低声说道，别再叫我老爷了，记住我现在是沈先生。乔泰笑着点点头，一招手，掌柜的上场。说完乔泰拿眼睛扫了一圈茶馆，突然发现离他们桌子不远有一个人正在全神贯注地盯着他们。那个人半躺在椅子上边，面容狰狞，脸色蜡黄，一道深深的疤痕从下巴一直就滑到了右眼的眼窝，这右眼皮呀，紧皱着，像是趴了一条毛毛虫似的。他的嘴唇上也有疤痕，老是那么一副啊，似笑非笑的样。这个时候，他正用一只枯瘦的胳膊撑着腮帮子，偷听狄仁杰的谈话。茶馆里边人很多，声音嘈杂，很显然这人听不清楚。他似乎很失望，只是啊，用一只不怀好意的眼睛死死地盯着这两个外乡人。乔泰给狄仁杰递了个眼色，压低了嗓门，注意身后那家伙，看起来啊让人恶心。狄仁杰斜着身子打了个哈欠，趁机呢瞄了一眼，没错，看那个人确实不像善茬啊。哎，对了，乔泰，你刚才在看什么书呢？乔泰把书拿起来，啊，这是我跟掌柜的借的，是牟平县的游览志，介绍景点的。狄仁杰接过书随手翻着，这些刚才县衙里边的师爷都给我介绍过了，咱们要想全都看遍了恐怕真有点难度。狄仁杰喝了一口茶，哎，我这位同行啊，太让我失望了，他是个很有名望的诗人，应该很健谈才对，可见到他的时候呢，这个人一脸愁容，病病殃殃的。乔泰听狄仁杰这么一说，翻了个白眼儿，沈先生，您还能指望他帮忙？像他这么体面的老爷，只娶一房太太，我看着就有点奇怪。狄仁杰一听，嘿，只娶一位夫人有什么奇怪的？你不知道，这滕县令跟他的夫人可是官场的夫妻模范呢。他们结婚八年了，虽然没有孩子，可是滕县令一直没有纳过妾，就连京城里边的名流都羡慕他们俩呢，说他们是一对终身伴侣。滕夫人名叫银莲，跟滕县令一样，也是满腹的诗情。您想想，这夫妻二人有共同的兴趣爱好，这感情又好，这多少人都求之不得呢。乔泰还是不服气，嘴上嘟囔着，哼，我不会作诗，可总觉得作诗离不开女人，你们作诗的人不是常说什么灵感吗？乔泰胡说八道一通，狄仁杰懒得跟他辩驳。这个时候旁边桌子上的两个人似乎在说着什么，狄仁杰侧耳倾听，这两个人呢竟然在谈论一桩案子。对面桌上坐着一胖一瘦两个人， 这个胖子似乎很不满， 哼，我认为县令老爷不通情达理，老柯明明是自杀的，他为什么就不能在衙门备案呢？ 坐在对面的瘦子挤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。 嘿，原因简单呢，尸体没找着呗，不见尸首就不能备案，这县令做的也没错。 胖子一听这话就急了，我也没说县令做的错呀，找不着尸首这完全有可能，老柯跳河了，河水那么急，这指不定给冲哪儿去了呢。县官老爷老说自己是个青天，可是呢，他对咱们生意人的烦恼是一无所知，他一天不备案，这老柯的账就一天不能结，拖来拖去，你说拖到什么时候是个头？再说我也拖不起了。 瘦子点点头，压低了嗓门，哎，你知道老柯为什么自杀吗？不会是账务上出什么问题了吧？ 胖子想了想，不会吧，他是城里边丝绸行的头号，这生意正火着呢。 两个人说话声啊后来是越来越小，狄仁杰听不清楚了，那端起茶杯自顾自地喝了起来。这乔太在一边提醒狄仁杰，沈先生，咱可是来游山玩水的，什么自杀呀死尸啊，那都是滕老爷该操心的，跟咱没关系啊，您可别动了心思。狄仁杰乐了，呵呵，说得对，乔太呀，这本书上有没有珠宝商的名单呢？我想买些首饰回去送给夫人。乔太马上来兴致了，把书翻开，饶有兴致的就指给狄仁杰看。两个人记住地址，付了茶钱，离开了茶馆。怪只怪乔太呀，放书的时候啊，他没正着放，把书给扣在桌子上。狄仁杰他们前脚刚走，那个一直盯着他们的独眼龙啊，几步就窜到了狄仁杰这桌子旁边，捡起刚才那本书啊，正好看到了刚才翻的这一页。也记住了地址，独眼龙合上书追出去了，看着狄仁杰和乔太往飞鹤旅店的方向走去。飞鹤旅馆靠着一座小山，左边挨着一家华丽的高档酒楼，临街是一条繁华的大道，这儿紧邻着县衙，门帘朴素不引人注意，可里边的环境倒是不错。狄仁杰发现这个独眼龙一直在跟踪他们，到了旅店也咬着不肯松嘴，这个人到底是谁呀？他跟踪狄仁杰又有什么目的呢？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《话说天下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《话说天下》等着您。哎。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看得远，面对苍山来呼唤。 那个新野宽，你就年轻20年。糖葫芦好看，它竹签儿穿，象征幸福和团圆。把幸福和团圆连成船，没有愁来没有烦。 在某里转一个弯，看见那一段好时光。